我们读圣经都知道，圣经分成旧约跟新约。那到底为什么要叫旧约，为什么要叫新约呢？我觉得这里面的讲究，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希伯来书这里告诉我们，主要跟这个以色列家犹大要另立新约。哦，本来这个旧约是指什么？就是指摩西那时候从神那里颁布的律法，那是旧约。为什么不要旧约了？为什么要成为新约的时代？我们要知道，那个神给立那个旧约啊，他是神颁布给以色列人律法，就是说你们就要遵循这个律法啊，我就赐福给你们，你们就在万国中做属我的子民啊，你要成为祭司的国度。他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这个主说我是像鹰一样把你们背在翅膀上带出来，你看多么慈爱带他们出来啊！但是你们要做祭司，你们要遵循我的话啊！你们就要听我的话的话，你们就在万国中做属我的子民。那以色列人那时候就说一句话，就说凡这个你所吩咐我们都要遵行，就是说神吩咐的话他们都要遵行。但是他们遵行了没有？我们看就在那个不久以后啊，他神颁布这个律法最开始是讲什么？大家知不知道？就是讲啊，他说耶和华说我是独一的真神，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然后不可以拜偶像。但是他们以色列人很热心啊，说我要遵行神的律法。结果马上啊，摩西还在山上，那里神还颁布给律法说，以色列人在你知道山下他做什么事？他们就在那里拜金牛犊了，金牛犊就是偶像啊，他们马上就堕落了。所以啊，虽然神颁布律法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遵行不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旧约为什么他说有瑕疵，就是说以色列人没有办法遵行。那神为什么给我们新约呢？新约的那我们要看这个新约的特点是在哪里。新约啊，我想把它分成几个部分来讲。新约一个，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新约要知道，新约里面它有神的应许。什么是应许呢？就像我们读以弗所书，他就讲到说，你要孝敬父母啊，你就在世长寿，你就得祝福。好，这是应许的。像你不孝敬父母，你就不能够享受这个长寿的福气。我们都希望活得久一点，但是圣经说你就要孝顺父母。好，这是神的应许。应许就是说，就像这个神说以色列的人说，我要带你们进入迦南美地去，但是呢，你们必须要进去，你们不要怕那个仇敌，对不对？神应许他会带你去的。就以色列人呢，他们派那个探子去看以后啊，说那个城墙又高啊，那边的人像巨人一样啊，可能都像姚明一样，身体长得那么高大，我们一定没有办法去攻打他们，我们会被他们吞吃掉了。啊，只有加勒跟约书亚说不要怕他们，因为神的话应许我们进去。加勒约书亚就很勇敢，说他们是我们的食物，你不要怕这些人，不要看他们这个长得高大，城墙这种坚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所以你要知道，后来这些以色列人都进不了迦南地区，只有加勒跟约书亚能够进去。为什么呢？他们听神的话，他们相信神，所以呢，他们就进去了。那些的发言员的，哎呀，神是叫我们来送死啊，怎么叫我们去遇到这些那么高大的人，城墙那么高大，那么凶恶的人，我们一定会被他们打败。这些人结果都进不了那个迦南美地区。所以这个是圣经新约的一面，就是他讲神的应许啊。圣经里面读新约的时候，你们知道有应许。那第二个呢，可是另一面他不光有应许，还有一些是事实方面。我们读新约的时候要清楚事实是什么呢，就像我们讲的加勒太书告诉我们，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你这个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就是一个事实，你不是说你要与基督同钉，你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你信主的时候，主钉十字架的时候也带着你已经跟他同钉了。所以这就是讲圣经里面的事实。事实的话，应许的话，你必须要你去实行，就像你要孝顺父母你才能够长寿。事实你接受就好，你不要求。就像圣经里面讲一些事实，就是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个也是一个事实。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怎么样呢？他已经洗净我们的罪了。 哦，那所以我们只要认罪的话，神就洗净我们的罪。很多人以为说，哎，我们基督徒要做好事啊，要行很多善啊，要不然神不会原谅我们。这就是不认识圣经，不认识这个事实。事实是说，主耶稣他这个为我们流血，已经赎去我们的罪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上面讲的第一个，我讲神有应许，好，在新约里面。第二个是神给我们一些事实，就像我们跟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与主一同复活，一同升天，这就是圣经里面的事实。那第三个呢，就是神跟我们立约。你看神在旧约里面也是跟以色列人立约，说你们要遵循我的律法，你们就在万国中做属我的子民，做祭司的国度。但是新约里面神跟他们立约，就是说怎么样，我要做，那你们怎么样呢？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你们里面，写在你们的心上，然后呢，我要赦免你们的不义，赦免你们的罪，然后呢，你们要做我的神，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神为什么立约呢？立约就是说，他怕我们这个，神立约的意思就是说，他一定能够做到。你像我们这个订合约，特别我们像买房子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合约你就要签下去的，除非你有特别的理由，你不买的话不行的，你要交罚金的哈。就所以立约意思就是说一定要执行。感谢主，这就是神爱我们。神看到我们旧约的时候，他跟我们以色列旧约，以色列没有办法来实行这个遵行神的律法，所以神就跟我们立了一个新约，而且这个新约它是有保证的，他而且神的立的约意思就是说他一定要做到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啊，我们要常常也会学习感谢神。你的罪已经洗净了，为什么呢？圣经是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啊。所以神是公义的神，他是圣洁的神，那我们人有罪怎么办？没有办法亲近神啊。所以这就是说，很多人不了解为什么主耶稣要钉十字架流血呢？因为圣经是告诉我们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你必须啊，所以主耶稣来为我们定十字架，他流出他的血，他的血就满足了神公义圣洁的要求。要不然神是公义的神，看到人有罪，他怎么能跟你和好呢？他怎么接纳你呢？没有办法。好，神是公义的，是圣洁的，是荣耀的。所以啊，感谢主，主耶稣是没有罪的，但是呢，他担当我们的罪，好，所以啊，为我们定死在十字架，所以这你就是要宝贝我们的主。我们的主他到地上来的时候，他知道他一件事，就是说他要来完成神的旨意，所以他做的事他不在乎外面你对他怎么样，对不对？我们读那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啊，就讲到说这个我们的主啊，那时候他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那是他一生最风光的时候，好多人都要跟从他啊，死人都能够复活了，很多甚至那个希腊人还要来求见他，这是他一生最荣耀的时候。但是呢，这时候主说什么话呢？他告诉我们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能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他那时候啊，他不是说人家称赞他，他就很高兴。哎呀，好多人要跟随我。我们人啊，就是很浅，有时候啊，好多人从这个尊敬你啊，说你好话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的，好像上了天一样。但是主耶稣完全不受这影响，他说我现在心里甚至忧愁，父啊要救我脱离这个时候，但是我是为这个时候来的。所以他也忧愁，因为他知道钉十字架是非常的痛苦，实际上血是一滴滴的流啊，对不对？流那么久，有几个钟头，这样慢慢死，不是说他有的说一下子啊，有的人我听到他们有人讲说心脏病过世也好，一过世好没有感觉，一下子就走了啊。但你像这个流血啊，这个十字架是最残酷一个刑罚。他为什么要受这个苦呢？甚至他受苦的时候啊，他在十字架上还祷告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他钉十字架到有一阵子啊，那个天遍地都黑暗了，连神都父神都离弃他。为什么呢？因为父神那时候知道我们众人的罪啊，都担在主耶稣的身上。他担当我们的罪啊，所以他知道他只有这样流血，我们的罪才能够得到赦免。所以这就是主耶稣到地上来，他完全是照着神的旨意，他不在乎你喜欢他或是说不喜欢他，他只愿意完成神的旨意，他只愿意来救我们这些世人啊。所以就感谢主，这就是讲到新约啊，就是因为借着流血，主耶稣为我们流血怎么样，就满足了神公义圣洁的要求。 哦，神就可以跟我们亲近了。哦，那然后呢，新约里面他不光是这个，他流血叫我们那个亲近神，他就把他那个产业啊，就都赐给我们。我们知道这个新约，它另外一个约这个翻译，还有一个翻译就是叫做遗嘱。好，所以啊，一面是神的约新约，一面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的遗嘱。你看一个人啊，父亲就要给你一笔遗嘱，一个财产怎么样呢？哦，感谢主，这些财产就成为你的了。哦，本来你要去银行，你去求他说，哎呀，我缺少钱，你能不能银行给我10000块？银行怎么他不会给你的，你求也不会。像你父亲的他一个遗产，他把遗产啊、哦、放了10万块在里面，你到银行你就随时可以提这个钱。所以感谢主，新约他就是主耶稣，他为我们定死以后，他给我们一个遗嘱。遗嘱的内容怎么样？所以我们随时可以去支取。他这个遗嘱的内容就是告诉我们说，他要把他律法放在我们里面，写在我们的心上，他要做我们的神。这是什么意思呢？而且他要不再纪念我们的罪，就是我刚讲过，主耶稣的流血、啊、已经满足了神要求了。所以你今天不是说你要再做好啊，你才能够满足神。所以感谢主，我们基督教跟那个一些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啊，是一面是看到不是说我们要努力行善啊，他们才能到天堂什么，乃是说我们靠着主耶稣的血，我们相信主耶稣，他的血就洗净我们罪了。所以我们祷告要常常说，主啊，谢谢你，你的宝血洗净我的罪。然后呢，可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啊，我们不是说主耶稣血的洗净我们的罪了，那我们怎么生活中还会犯罪呢？有时候还夫妻还会吵架，是不是啊、哦、还要跟小孩子也跟儿女也不愉快。这个原因啊，就是说一面是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啊，另一个呢，感谢主，我觉得主的救恩太好了，他一面他定十字架流血洗净我们的罪，另一面呢，他是复活，他升天了。圣经里说他赐下圣灵来，好、哦，所以约翰福音14章他说我要差另外一位保惠师来，就是真理的圣灵，他要这位真理圣灵，而且要进到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了。所以感谢主啊，今天我们不再是这个外面这个旧约是这个十字架乃是有一个心里面的律法。基督徒不是说你我们不要守旧约的律法你就自由，来，这个律法是进到你心里。心里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这位主啊，成为圣灵啊，进到你的里面来了。哦，所以啊，他在会里面给你约束，给你感觉的。啊、哦，我就清楚记得一个例子，就是以前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前几年啊，传福音一对夫妇得救了，他们得救好喜乐啊，好爱主，我们也觉得他很好。可是得救他几个月以后，他有一天突然跟我讲，他说他戒烟了。我们从来不知道他抽烟，也没有人告诉他说你不需要吸烟，对不对？哎，他很喜乐，他说我戒烟了。我后来问他太太，他的姊妹，他后来他太太也是成为我们姊妹，才告诉我们说他烟瘾很大，每天都要抽烟，有时候聚完会以后还偷偷的去抽，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跟他说你不需要抽烟。这是什么？感谢主，主在他里面，这个一个心里面的话，主在那里面，他会给你感觉的，给你感觉说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你不需要去啊。所以这里说你不需要去问人家啊。我们旧约的时候，他们要懂得神的心意，他们需要问先知，他们需要查考这个旧约的律法书。那新约啊，感谢主在我们那这个律法是我们在我们心里的。所以啊，我们基督徒需要做什么事情呢？你要常常的亲近主。所以这个我们刚读的以西结书，他神给我们一个新心，也把心灵放在我们里面。意思就是说，我们信主以后有一个新心。所以你信主以后，你为什么会爱主啊？你觉得主的宝贝，你喜欢来聚会，你有一个新心呢、啊，还有一个心灵，你就渴慕说亲近神啊，对神的事情你觉得很有兴趣。就是有一个心灵，但是呢，主也说啊，他把圣灵也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不光有信心和心灵，而且圣灵这个住在我们里面来。圣灵是什么呢？圣灵就会引导我们，他会带领我们，还会禁止我们。啊，就像啊，大家去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就会有这个看见《使徒行传》啊。我读的时候，哎呀，我觉得真感谢神。你看保罗跟那个巴拿巴他们出去传道，他们是那个他们在那个。安提亚教会他们是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差遣保罗和巴拿巴去做 我呼召他们所做的工。所以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出去传道啊，是圣灵在那里差遣他们，好，不是说他们自己乐意，是圣灵在那里传道。所以感谢主，他们一路的传道啊就不一样啊。所以传道，你需要这个让主来带领，主跟你负担的话，你就不觉得苦了。要不然传道有时候也很辛苦的，尤其在他们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们啊，读使徒行传你会很感慨，像保罗、希拉传道，你们不要以为他们很舒服，到处欢迎啊，没有，他们常常受逼迫。但是有些人很喜乐接受福音，他们在腓立比传道的时候，甚至还被那个人家告了怎么样，就被棍子打。你看棍子打，还是下在监狱里面。现在监狱里面呢，还上了木狗，你看还有这个脚，这很不舒服的。叫我们希望，哎呀，我们是传道，为什么还要受那么多苦？但是你看呢，保罗跟希腊他的圣经什么？他们在半夜唱诗赞美神，啊，所以啊，表示说他们怎么样呢？是主呼召他们，圣灵充满他们，所以他不觉得苦啊，他们觉得很喜乐，他们觉得是为主受苦，要不然在监牢里面。都想赶快出来，而且觉得我好冤枉，我是为神传道，怎么还要受这么苦啊？他们一点不觉得苦，他们半夜这个还在那里唱诗赞美神，哦，所以啊，这就是感谢主，是圣灵引导里面的，主在你里面，你活的就不一样。啊，我就读一个故事，很感慨，他就讲到的，我们知道那个全匪之乱啊，中国这个历史上啊，义和团呐，义和团那时候是专门杀基督徒。不光杀外国人，杀基督徒，只要是你是基督徒就杀掉。我就读到一个故事，他讲了有一个人，他为什么信主呢？他就是看他在那个门里面就看，从门里缝里面去看，看到有两个姊妹啊，他们啊去刑场的时候，他们义和团就要把他们杀掉了，但是他们在那里唱诗，他们很喜乐啊，说这个弟兄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快被枪决了，应该是觉得很痛苦才对，对不对？命都没有了，但是他们为什么那么喜乐呢？因为他们就是他们有圣灵充满他们，啊，所以圣经才告诉我们说，你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你可不可以喝酒，但是告诉我们说你不要醉酒啊，你喝点酒，但是你去醉酒，这个就是你让圣灵忧愁了。但是呢，圣经以弗所告诉我们，你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了，你的那个整个生活就不一样。对不对？你的行事为人，你不需要去问别人，他这里说你不要去别人教导你认识主，因为圣灵在里面会教导你，会告诉你的。就像而且这个圣灵的教导，它是跟圣经相合的。我前阵子啊，跟一些弟兄姊妹，我们去黄石公园啊，因为有一天我们停留在那个盐湖城啊，我们就去参观那个摩门教的那个大教堂。我们家大教堂，哎，看到他们里面有一些人的确很热心，他们年轻人说毕业以后要有两年到世界各地去传道，你看热不热不热心，而且很热心，很好的一些年轻人。但是呢，你这个接触就觉得 不对劲啊。我们所以啊，可能他们很热心，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也是那个摩门教，他们那时候两个美国人啊，在就到他一家一家户也到我们家来传教啊，美国人，我还记得有一个是 MIT 毕业的啊，那他呢，那时候我也去过摩门教堂，那时候还没有信主，但是去一阵子就觉得不对劲。可是后来啊，当我信主，我在教会里面真的接受福音的时候啊，那个真的喜乐，那个真的是有主同在，不一样的啊。所以啊，我们基督徒啊，要会有分辨，要会分辨，就是让圣灵感觉你觉得不对，你就觉得他再有爱心再热心，但是只要不是传讲圣经的真理，你不要接受，不要接受。只有是出于主的，他是会让你很喜乐。我记得那时候我进到教会，我信主的时候里面好喜乐，哎，觉得很有神的。其实摩门教那边是他那时候也拉我们去参加他那个聚会，哎，就聚一聚就不想聚，就觉得不觉得主的同在。所以不是说外面这个热心就好，你里面有一个心里面的律法，它会在凡事上告诉你该做或是说不该做，而且呢，怎么样呢？这个你就从里面啊会来认识这位主，所以感谢主啊，我们要宝贝这位主，他在我们里面，他给我们一个心心，给我们一个心灵，而且把圣灵放在我们里面。但是这个心灵啊，圣灵在你里面是什么呢？需要你去常常去 让这个圣灵来引导的，你需要让圣灵来光照你，来带领你，所以不是说你平白就有了。其实像我们身体上这个，我们一些像我们这个胃的话，它会消化食物，它是自然的。但是你要有些是需要用力的，就像你手跟脚，对不对？你要走路，你就要脚动啊，你要做事要用手，这个手脚就是需要你要去运作的。所以照样也是一样，这个心灵就像我们的胃一样，像我们细胞的新陈代谢一样，你不需要去努力，它自然就有心灵。但是呢，你要让圣灵来引导你怎么样，你就需要做一些事，你要常常与主交通，常常来读圣经的话语。这个圣经啊，我觉得是最宝贝的。你怎么说我们能够让圣灵引导呢？你就是不光读圣经啊，你要常常在主面前怎么样，有一个祷告啊。读圣经的时候你有一些感慨，不要把它当作知识的书来读。读圣经的时候啊，你怎么样呢？感谢主，这个主他会给你光照的，他会给你感觉的。主在你里面啊，他是活的。哎，我所以常常读圣经，我就觉得给我好多的灵感啊。在圣经里面啊，所以也不是说光读新约啊，我们说旧约这个以色列的失败就不要读了。你去读旧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哎呦，神为什么会使用这个撒母耳跟大卫呢？为什么他不用老以利啊？老以利是祭司做了很多年啊，为什么扫罗他要废掉，他要立大卫？这里面都有很多的，你去读那些故事里面，你就可以学到很多属灵的功课跟这个。我们知道怎么跟随主，很多的我们该避免的地方，或是说我们该注意的地方。我觉得感谢主，这个圣经的教导是最好，而且我们在地上啊，完全要跟随这位主。当然我们也很宝贝一些长老跟这个牧师给我们的帮助。但是呢，我读圣经的时候，我觉得哥林多前书他就讲得很好，我读得很讶异。保罗我们知道是一个最大的使徒，对不对？他对旧约圣经非常的熟，连那个亚基法王都说你的学问太大，他很有学问的。他是在这个加玛列的门下受教，对圣经这个非常有认识啊，那是等于一个学者一样啊，那么有学问，那么对圣经有认识的人。但是他写哥林多的时候前书，他说是我保罗算什么，亚波罗算什么，他说这个我保罗是栽种的，亚波罗浇灌的，但是叫人生长是神。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们因为哥林多教会就产生一个问题啊，有的人要跟随彼得，有的人要跟随亚波罗，有人跟随保罗。他是说基督不是分开的啊，你不要说我们，当然这个我们也宝贝这些弟兄们，没有保罗跟他们的这种栽种他的教导的话，我们没有办法那么认识主。你看他写的这个圣经啊，哥罗西里面对基督，对以弗所书讲到教会啊，那个真是丰富，你去读一下。所以他的确给我们，让我们认识到这位主的丰富啊。哎呀，这位主是那么丰富哦，没有他的传讲我们不认识，但是他也没有叫我们要去跟随他啊。所以我们在教会中啊，不要去我们宝贝一些弟兄们给我们帮助，但是绝对不要去跟随任何人或崇拜任何的人啊。我们跟随的是主，就我就读一些，我本身是很喜欢，我一面喜欢读圣经，一面我喜欢读历史啊。历史我就还有读一些这些政治领袖，我以前这大概是我的兴趣啊。所以讲到这一点我就有感觉啊，就是说有一句话讲得很好，他说一样的米养百样的人啊，就是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就像我觉得那时候我刚到美国来的时候，他们都说啊，在这个读电脑好找事啊，所以我也去读电脑。哎，发现到完全我没有兴趣。但是呢，我以前在学校里面读那个历史，高中的时候读历史，都是分数是都是班上大概几乎是最高的，因为一读就有兴趣，一读就记住啊。我本身就是喜欢读这个历史这个东西，但是叫我去读电脑，我真的是没有兴趣。哎，所以每一个人的神给他的那个天赋不一样啊。那像我看我太太就完全跟我不一样，他的历史啊很多事情他好像就没有兴趣啊，他常常问我马上跟他讲的。但是呢他数学逻辑就很好，他做电脑就做得很好，那我完全就不如他。所以神给每一个人的这个天赋啊是不一样的。 哦，所以你也不要说你小孩子啊，你一定要他读什么名校。我们中国人说啊啊，我儿子一定要让他进名校，不一定的，不一定的啊。你要照着他神给他的带领啊，你不要把小孩子当做女的。我们中国人常常说一句话：望子成龙啊，望女成凤。但是呢，你要我们基督徒的眼光不是这样。基督徒啊，圣经是告诉我们，这个儿女是耶和华所给你的产业，所以儿女只是说。这是属于神的，他托你在世界上来照顾，所以你最主要的帮助，一个你要好好照顾他，你父母不照顾儿女，这个是你的失职。但是另一个你要带他好好爱主，来跟随主。至于他要做什么啊，你不要给他定规好。就像我知道我们中国人很多父母啊，一定要儿子读名校，或是说一定要儿子做医生，他家不是适合这个，你怎么办？你等于是你也是害了他啊，因为。我这个我儿子他也是在所谓的名校毕业，哦，那他有时候很感慨的就跟我讲啊，他在读那个，我看他读书也很辛苦，读到三更半夜，好，三更半夜，但是他里面都是很聪明的人。他说他跟我就讲，他有时候感慨就跟我讲一些话。他说啊，在我们这个学校读书啊，你这个不聪明你毕不了业，就是说你要蛮聪明的啊，哦，有的人很用功但是不够聪明，你读这个名校你毕不了业。但是另外一个是说你很聪明但是你不用功啊，你也毕不了业的啊。所以这个不是说每一个人都适合的啊。所以感谢主，神给他的安排就是最好的。他一个韩国同学就是非常聪明，他告诉我们，但后来就是喜欢玩 game 啊什么东西，就毕不了业，不是很用功啊，但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所以啊，我觉得儿女就是你带他好好爱主，他做什么呢？要适合他的这个性向，啊，性向。所以我觉得神也是，所以感谢主啊，我们不要觉得自己。我以前看一些年轻弟兄，我很感慨，就是说信主的时候本来都很谦虚的，可是过了几年以后，哎，觉得我圣经也能读了，我也会讲道了，就骄傲起来，好，就骄傲起来，就给教会就带进很多的难处。但是你又我们又看到说，圣经里面其实我跟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我很感慨，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啊。我可能很会我读圣经啊，这个教导这一方面，好像神有给我这一份。但是有一些地方我真的也不如一些弟兄姊妹啊。我看到有的弟兄姊妹啊，做事情像这次去黄石公园，我看一些弟兄，你看他不太会讲话哦，做起事情来啊。做得很细心啊，井井有条哦，我这个我不如他们。那而且教会中看到一些姊妹，哎呀，我说真有爱心啊，看到有的姊妹生病了，就马上做这个鸡汤啊，说给她吃啊，然后呢会去关心啊，去打电话去照顾人啊，这也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所以教会中啊，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我们需要什么？所以圣经说我们都是肢体啊，然后彼此要相顾啊，这样子你也不会骄傲。你知道神跟你有你的那一份，那别的弟兄姊妹每个人都有他的这份，你也不必自卑。哎，觉得我不是很会读圣经讲道，没有关系啊。可能神跟你的是做事服事的那一份，有的弟兄姊妹就很会照顾人，每个人的功用不一样的，所以没有什么人可骄傲的啊。觉得我读的圣经我会讲道我就了不起，你只是给教会带来的难处啊。连保罗那么大的使徒，他都说我保罗算什么，亚波罗算什么？哦，他说叫人生长的是神，所以我们啊，在教会中最主要的要我们要跟随这位神自己，哦，我们要好好的，最好要养成一个读圣经的习惯。不光读圣经啊，在读圣经的时候能够带着一些祷告跟默想啊，你读到有什么感觉了，你就在主面前祷告默想。这样子圣经的话，主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是灵是生命，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啊，但是你们以为其中有永生啊，但是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哦，所以我们读光 不光在这里读圣经啊，最主要一点我们还要到主面前来得生命，哦，得生命是什么呢？就说你一边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些感觉，你就在主面前去祷告去默想。圣经的话是最帮助我们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啊，他是会凡事上带领我们。哎，我觉得我们有这样的生活，这样子你就要让圣经跟圣灵来带领你啊，你整个生活就不一样啊。感谢主啊，你就会有一个很健康的生活，你会有一个健康。圣经的话，保罗说是一个健康的教训。我觉得很感慨，最近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新闻，怎么哪里又是什么 杀人啊，恐怖分子杀人啊，有的也不是恐怖，也在那里杀人。他为什么要杀人？这些人跟你无冤无仇，而且不是一起啊，几天就发生一次啊，现在好那么多。所以就是说啊，我就发现到人啊，真是需要主。他这个有些教训是，他这个是教训，是一些邪恶的教训啊。我就听到他们说，他们有的这个教训是说，你杀了人啊，你杀了这个异教徒，你就可以上天堂了。这个是邪恶的教训。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圣经是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能祷告。圣经也没有说啊，他是喜欢光人喜欢白人，不喜欢黑人。圣经是每一种的人他都爱，是不是？所以在哥罗西书里告诉我们，他说啊，不管你是犹太人或是希腊人啊，所以今天就是说，你不管是中国人，你是黑人、白人，什么人都好。他说只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就是说我们在教会中我们保爱每一个人，我们需要每一个人他能够得着主，他说基督才是最宝贝。而且你看这个世界上的问题，哎呀，我就觉得我们今天，所以感谢主，我们一些弟兄们去中国宣道，真正需要这个福音传出去啊。因为人只有接受了主，接受圣经教训，他整个才会健康哦。要不然你看这个那么多凶杀的事情，一个说明人需要主，他人这个有一个罪恶的性情，他为什么要杀人呢？以前我看到也很感慨，无冤无仇的，你一天杀那么多人啊，那你自己的命也没有了，这真是很悲惨啊。这一个是教训的邪恶，因为这个人啊，还有一个罪恶的性情。所以既然人只有的，圣经告诉我们啊，只有主以外别无拯救。哦，他说，而且主告诉我们，除了一个淫乱邪恶的时代，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啊，再没有神迹给他看，主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世代是一个淫乱邪恶的世代，你不要想去改变这个世界。啊，我们年轻的时候都很理想啊，我们要为什么，为着我们的共产主义，为着我们国家献身啊，希望这个成为一个啊理想的这个国家跟大同世界。后来发现不是，越大越你发现到很多事你改变不了。为什么呢？主已经告诉我们了，这是一个淫乱邪恶的世代。我们需要今天做的，我越看这些新闻，我越有感慨，就是说，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我们好好的读圣经，啊，经常的读圣经，好好活在主面前，因为啊，只有生命，主的生命才能改变。就不是说教训呐，教训，我们以前读了多少的教训呐，啊，我就是读了多少的教训道德啊，但是这些人还是那么败坏。你看，哎，我最近非常的感慨，怎么还有那么多杀人事件，而且不是一起，到处都是啊。这跟你没有无冤无仇的，你就把他杀掉。在美国，在欧洲，好，这个就是说，今天人的拯救就是他要得着主。你看，主是圣经上主的教导完全不一样。他不是说你不信，你不信我的宗教，我就把你杀掉，我就可以上天了。没有，主告诉我们说，要爱你们的仇敌。啊，为那个逼迫你们的祷告，甚至主耶稣在十字架的时候，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你看主耶稣他是多么爱人，甚至他把这命都给了，他愿意受这些侮辱。他们那个去钉十字架的时候，你看那个兵丁啊，用唾沫吐他的脸，还用鞭子打他。那些很多犹太人讥笑他说：“你是神的儿子，你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他这是忍受的各样的痛苦，这些羞辱，他为什么呢？他就是爱我们，他知道除了主以外，我们没有办法，没有别的救恩的啊。所以我觉得感谢主，我们今天在地上啊，所以基督徒，我们啊，我觉得我们活得很有意义。要不然，哎，我想我今天没有主啊，我真的不愿意看新闻，看新闻没有什么好新闻，都是一些不好的新闻。哎呀，这个活在这世界上，觉得。年纪越大就觉得这个人生到底该干什么？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希望啊，这个建立一个伟大的祖国，为什么这个主义献身了、啊？后来发现到这没有用，这个越问题越来越多。所以感谢主，圣经的教导就是看到我们说啊，我们的主有一天他还会再回来。我们在地上啊，就是啊，好好的爱主，读圣经，然后传福音。所以保罗也说。主耶稣也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哦，刚刚我遇到他们这对夫妇，感谢主。还有我们弟兄到中国，他们去宣教，我觉得很感谢主啊。我们去就是能够好好传福音，让人来跟随主，做主的门徒。这是我们在地上做最有意义的事情。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影响这个世界。你不要说希望这个世界去改变，那不可能的，不可能。而且这个。 我们这些，所以偶像崇拜在教会中不行，在世界上也是不行，不行。那个，我就以前我读台湾一些报道，他讲到一些政治明星哈，我也不要讲名字。他说啊，一场演讲啊，都是几万人啊，有时候几十万人去听啊，你看多受崇拜啊。到后来啊，出了事情以后，大家都骂，啊，这个明星一下也幻灭了，什么政治明星，对不对？啊，那教会中也是有一些人啊，搞得好像大家很崇拜啊，多少人，结果后来都是出了事情。哦，所以我们唯一的就是能够信的，就是主自己。当然，我们也要宝贝一些弟兄们给我们的教导，哈，像牧师啊，或者长老，他给我们圣经，帮助我们来跟随主、认识主，这个我们要宝贝。但是我们真正要跟随的是主自己，真正我们要跟随的是好好读这本圣经，哈。而我们知道，基督教最不一样的就是说，这个生命才能够改变人，哈，主的生命在里面，就叫你活出一种公义。活出一种爱，活出一种喜乐的生活，是不是？你看，要不然世人做事很多都是我们看到不公义的事那么多，但是主在我们里面呢，啊，他你做一些不义的事情啊，你做不来的，啊，你叫你当然你最主要的关键就是说你要不要让圣灵忧愁，圣灵给你感觉的时候，你要去听。有的人不听，那当然你做的，人家有的人说你基督徒好像跟不，有的人不信主说你基督徒好像跟不信主没有什么差别。那意思就是说你虽然信了主，你要让圣灵在你里面带领你，你要常常亲近主，好让主来带领你，他会给你感觉的，他不一定是那么明显的说话，他很多给你的感觉就是他对你的说话。这样子啊，你自然我们在这个地上，圣经说我们就成为世上的盐。地上的盐，我们成为世上的光，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一个见证。我们这些人不一样，我们里面有主，所以我们不是说要努力去做出来。有些宗教是说劝你们要行善，但是基督徒啊，最主要的，我们不是行善，我们是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边。哦，我在我家这个旁边有一棵树啊，我姊妹就有一天跟我讲，哎呀，里面很多的那个鸟啊。这个，他就弄了一个窝在我们的树上。那好，那小鸟，他说过了几天了，本来还是很小的一只鸟，过了几天就长大，就飞走了。那你叫我们能飞，我们有没有办法飞？没有办法飞，因为我们没有鸟的生命，因为我们飞不起来啊，是不是啊？你要从大楼哎跳下来，也命都没有了，没有办法飞的。但是鸟的生命，它就是会飞。所以今天感谢主，我们是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啊，所以。保罗才教导我们说，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今天我们最宝贝的就是说，我们要让基督的生命活。那保罗的教导很好，他说无论是生是死，没有一件事情叫我羞愧，我只要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我们基督徒最宝贝的就是说，你好好跟随主，在灵里跟随主，让基督活出来。好，基督活出来，基督活出，他自然就是那个爱嘛，就是那个义，就是那个喜乐，就是那个和平。你不需要去装啊，不需要去努力做的。你让主的生命活的时候，他就是一种爱，一种喜乐，这个和平，就跟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啊，它是一个生命自然的活出。所以我们宝贝的是说，我们这般人，我们有主的生命，但是我们要让这个基督活出来。啊，不，所以感谢主，保罗的一生你看多么，我觉得多么荣耀豪迈。他不管遇到什么事，他都是说我愿意基督在我身上显大。他其实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是在监牢里面写的。那监牢里面你看我们多苦啊，这个住监牢里也没有自由，是吧？他们台湾一个以前一个总统就坐牢坐得受不了啊，坐得生了满身的病，没有办法受这个苦。但是呢，你看保罗。他在监牢里面他还那么喜乐，他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为什么？他自己是一个喜乐的人，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他说我知道怎么处卑贱，怎么处丰富。他有钱也好，没有钱也好，有吃得饱也好，有时饥饿也好，他说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感谢主，我们有一位主在我们里面啊，他会加给我们力量啊，叫我们不管什么环境啊，我们都能够喜乐，我们都能够豪迈啊，我们都能说有主在我们里面。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知道我们是来做主的见证的啊。我们好好的传福音，好好的爱主。那有一天主还要带我们来，这个世界上的国要成为基督的国。 啊，所以感谢主，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是蛮有盼望的一般人。但愿我们大家都能够好好的跟随主，在这个世上能够做主的见证。 我们感谢神，我们是经历主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而且我们不是努力要怎么样去活出神的生命，是主的爱在我们里面激励我们。所以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主爱在心燃起，我们一同站立来唱主爱在心燃起。我们第一遍的时候稍微慢一点，神赐大权能在我软弱心中，时刻门徒保守，恩典不断涌流，只有神灵在心，一切归主管理，奇妙之爱我眼在我心里燃起，求主赐爱我眼在我心里燃起，求主赐爱我眼在我心里燃起，神灵充满心灵，荣耀全归主名，求主赐爱心里燃起。第二节，在十字架前跪下，我尽了一个永远，天放在祭坛上，从今直到永远，救主在复苏家，此生呼唤我名，牛鸡金线坛上，生我燃烧不停，救主慈爱我眼在我心里燃起，救主慈爱我眼在我心里燃起，神灵充满心灵，荣耀全归主名，救主慈爱我眼在我心里燃起，我无善心可取，唯靠救主应许，在主里门所留，借主恩的拯救，荣耀全归真神，哈利路亚高唱，主爱浇灌心中，心灵火焰眺望，救主慈爱火焰在我心里燃起，救主慈爱我眼在我心里燃起，神灵充满心灵，荣耀全归主名，救主慈爱我眼在我心里燃起。 请坐。我们借这个机会来欢迎第一次在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在我右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新朋友，请你站起来介绍你的姓名，你